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86集上门。一，苏明峰踉踉跄跄地走了，走的时候仿佛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打击，几乎有些失魂落魄了。沈妙本想对谢景行说几句话，谢景行却又恢复到之前漫不经心的模样，含笑催他早些回府休息，倒是不想再提起此事的意思。沈妙无奈，便也只得顺着他的意思做了。有的人喜欢把自己的痛苦经历分享给旁人看，以夺得旁人的同情，然而真正让人难过的东西是怎么也不愿意拿出来共享的。回忆一次就是在往自己心头插刀，谢景行这样的人大约也是不喜欢将自己的弱点暴露于人前的，所以在外人眼中他依然强大而无所不能。可是沈妙到底是从他那一句最重要的明其对我没有养育只有抹杀中听出了什么？一直到回到沈宅里的时候，沈妙的心里都想着这事儿。明其对谢景行只有抹杀到底是什么意思？沈妙的脑中浮起的却是上一世的事情。上一世临安侯府最后还是倒了，谢鼎和谢景行双双战死，剩下谢长昭、谢长武兄弟二人反而升了官，方氏倒也是水涨船高。如今这一世虽然谢家三个儿子是没了，不过谢鼎至少还在，只要谢鼎还在，临安侯府就不算倒了。谢鼎如果有心再娶，这个年纪再生个儿子也是有可能的，虽然看着比较凄惨，可是比起前一世来已经好得太多了。这一世和前一世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似乎是从两年前开始，前生谢景行没有在两年前出征北疆，而是在几年之后。时间的提前似乎也导致了一些事情的改变。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谢景行做出这个决定呢？因为自己吗？沈妙沉思着，但是明琪又在其中推动了什么？前生沈妙晓得谢家的事情时，很是唏嘘感叹了一番。他也曾在心头怀疑过此事是不是皇家在其中插手，可是又不愿意往里深究。于情于理，谢家父子除了混账一点，对明琪从无不忠。如果只是因为提防其功高盖主而予以抹杀，那皇家就显得太过无情无义了。眼下这个猜想却又重新浮上了心头。假设皇家一开始就将苗头对准的临安侯府，谢家父子双双战死，临安侯府付之一炬，是皇家本就为谢家准备的结局。那么因为谢景行主动提前自请出征，皇家的这个计划就提前了。皇家如愿以偿让谢景行战死，但这时候谢鼎还活着。不仅如此，谢鼎还有两个儿子，皇家对临安侯府的野心仍旧没有消失。所幸的是谢鼎在谢景行死后一蹶不振，因此让临安侯府彻底覆没的计划不急于一时。两年后谢家两庶子双双意外身亡，自此以后谢鼎再无翻身可能，留着也无碍。皇家便一改之前的计划，甚至主动安抚，来彰显天家仁慈，体恤臣子。如果说谢景行早已料到了日后发生的一切，那么两年前出征就不是率性而为。就如同他对苏明峰说的， 这是保护临安侯府的唯一方法。不过，这些都是沈庙自个儿想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谁也不得而知。他想着，还是找个机会问问谢锦行。上一世他不想深究，这一世却实在好奇得很了。这一夜，沈庙思虑重重。苏明峰饱受煎熬，自然还有别的人无心睡眠。定王府中彻夜通明，傅修仪端坐在高位上，看着手下来通报的人，缓缓反问： 苏明峰去了瑞王府？ 手下回禀道： 正是，出来后平南伯世子好似受了刺激，魂不守舍的模样。 傅修仪挥了挥手，手下退了下去。身边的幕僚上前问道： 平南伯世子大半夜去瑞王府，莫非和瑞王私下里有些关系？ 平南伯府都已经不再入世，瑞王真要寻什么合作的人，也当寻不到他身上。 傅修仪用目光转冷， 苏家本来也是一颗极好的棋子，若非当初苏明峰突然生了重病，苏家渐渐退出官场，倒也不至于这一遭。不过苏家也因此躲过一劫。 说起来，当初平南伯世子生的那场病也实在古怪得很。因着平南伯世子生病，平南伯竟因此辞官，现在渐渐隐退，定京几乎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傅修仪笑了一声， 算是幸运。莫非你以为苏明峰真的生病了吗？ 请殿下赐教。 苏明峰和临安侯府的谢景行可是至交，苏家突然退出仕途本就来得古怪，尤其是苏明峰当时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可突然病得严重，甚至都不争取，直接请辞，说的活不过几年。你看两年过去了，苏明峰不也好好的活着？平南伯府分明就是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这自然是有人在其提醒。平南伯府和临安侯府自来交好，除了至交会提醒，旁的人大约是不会管闲事的。 可是临安侯府还有临安侯谢鼎，为什么提醒他们的是谢景行而不是谢鼎？ 谢鼎自身都难保。 傅修仪喝了一口茶说道： 谢鼎骄傲自大，仗着军功卓绝，在父皇面前屡次放肆，父皇早已有除他之心，说是谢鼎聪明一点就会收敛，可你看看在定京他何曾收敛过。倒是这个谢景行不可小觑。 谢景行不也是行事放肆张狂？定京城提起谢小侯爷，谁都知道是个顽劣胆大之人。 不错，可你不要忘了一点，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入世。众人都说谢景行是因为谢鼎才不入世，故意顽劣耽误自己的人生，我看不然。当初金菊宴上，谢景行一人对付他两位庶弟，展露出来的武略令人心折。他有旷世之才，却不愿意展现出来，这叫什么？这叫藏拙。谢鼎活了多少年，谢景行又活了多少年？谢鼎活了那么大岁数，尚且会被临安侯府眼前的富贵迷了眼，谢景行小小年纪却能清醒地审时度势，谢锦行才是临安侯府最可怕的人。所以提醒苏家的人不是谢鼎，而是谢锦行，只有谢锦行。 幕僚看向傅修仪： 殿下是不是太过高看谢锦行了？即便他提醒了苏家，可也不能证明什么。 不能证明什么？ 傅修仪看着他反问道： 那加上一个谢家军如何？ 谢家军 幕僚疑惑，随即想到了什么，震惊地看向傅修仪。 殿下的意思是？ 总之，临安侯府最可怕的不是谢鼎，而是谢景行。这个人在年纪尚且不大的时候，就有足够的野心和头脑。如果再赋予他一定的权力，定睛只怕就要变天了。有他在，临安侯府这块骨头永远都啃不下来。 啊，好在谢景星已经死了。 幕僚听完傅修仪的一番话，心有余悸地松了口气。 如今的临安侯府也再也翻不出什么波浪来。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